他想得美。 姐，你要是不想离，咱就想想办法，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我听张姐说，你最近没少喝酒，还有啊，公司最近要上大项目了，还有很多的事情等你拍板呢。啊，对了，你得想想小海，小海虽然不在你的身边，但也没少挂念你啊。他要知道你这个状态，能不担心吗？ 小海是欧一美的儿子，今年刚满16岁，在美国上高中。是啊，我好不容易熬到小海成年，他爸爸就要和我离婚了。哼，欧一美不无哀怨的样子。 说句不好听的，姐。 哎，要是不好听就别说了，行吗？我现在只想听好听的。 姐，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跟姐夫这个婚姻呢，其实也没有存在下去的意义了，还不如早点分开，这样呢，对你们彼此只有好处。 谁说没意义啊？谁说的呀？我就是不离婚，我死也不离婚。向来冷静果敢的欧一美，这一刻看起来还真像个不折不扣的怨妇弃妇。 明航不敢再说什么了。 欧一美看了他一眼，明航，其实我心里还有他，你信吗？ 明航还记得当第一次听到陆泽熙说起欧一美的开放式婚姻的时候，自己是如何的惊愕。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夫妻关系，而且就发生在他的身边。上大学的时候，明航是极喜欢萨特的，萨特和波伏娃便是这么一种开放式的关系，只是他们终生未婚。可是萨特是谁呀？是存在主义大师啊。波伏娃是谁呢？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啊。再看欧一梅，只是个平常的女人，如果要说她和其他的女人有些不一样，无非是她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有那么点钱。哎，如今看起来，平常人就是平常人，这平常人是玩不起高段位的游戏的，看着那么洒脱，各玩各的，到头来还不是像个弃妇在这里哭得梨花带雨吗？是的，当欧一美说完了那句其实我心里还有他的时候，他就哭了。既然你心里还有他，为什么要纵容他呢？又为什么要放纵你自己呢？那些在你身边来来回回的所谓男友，他们又是什么呢？他们又算什么呢？你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呢？明航心里边愤愤的，又有那么一点酸楚。这些话翻来覆去的扑腾在他的嗓子眼儿，愣是没有问出来。无所不能的欧一美终究还是个柔弱的女人，自己又何必雪上加霜呢？ 明航，姐的事儿自己能解决。 我知道你能解决，只是大家都挺担心你的。 欧一美擦了擦眼泪，看了看明航，哟，你最近恋爱了？ 姐，这说你的事儿呢，你干嘛问这些？ 我就知道你恋爱了。 没有啊。 什么没有啊？你看你穿成这样，你这要干嘛呀？ 明航拍了拍身上的新衣，那是一件崭新的黑呢子大衣，里面的格子衬衫也是钢制的。我一直这么穿呢、啊。 什么呀？不对不对。你看你这发型，刚理的发吧，总觉得你比以前爱打扮了。这男人一爱打扮，八成就是遇到喜欢的女人了。 这都什么逻辑啊？我不陪你聊天了，我去咖啡馆了。 咖啡馆？哦，我想起来了，你咖啡馆里有一个叫海丽的女人。我说呢，上回我到那儿，我就发现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姐，你还是饶了我吧，我跟海丽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们俩之间发生点什么也很正常，说什么呀？ 不是，怎么可能呢？ 姐，她是老八的前妻，你知道啊，老八是我哥们儿。海丽到我那儿上班呢，我本来就是为了帮老八的。 啊，你嫌弃海丽离过婚？ 没有，我没嫌弃。欧一美的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宁航自知失语，便垂着头坐下了。姐，你套话。 宁航，人这一辈子吧，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不容易。你看，你单身那么久了，姐还真没见过你对别的女人动过心。那既然你喜欢她，你就应该和她在一起。 哪那么简单呢？老爸还想跟海丽复婚呢。 那你海丽怎么想的呀？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她想跟老爸复婚？ 她好像不愿意。 那不就行了？她不愿意，那老爸还能强迫她不成啊？你呀，你就应该和她。 姐，别说了。明航连忙说，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不可能的。 欧一美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叹着气说，哎，你想听听我和他的故事吗？ 明航无意窥探他人的隐私，但见欧一美此刻急于找人倾诉，便安心地听了下去。 原来欧一美洒脱无畏的外衣下面包裹着的也是一颗深情款款的真心，只是这颗真心好像交付给了错误的对象。欧一美的丈夫婚前私生活就混乱，脚踏数只船那是他的常态。欧一美总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他的丈夫，像任何一个以为自己会是对方真命天子的女人一样，浪子真因爱上自己而收了心，携手走进围城，从此开始了美好的婚姻生活，想想就很幸福。为了改变丈夫，稳固婚姻，欧一美才成长为如今看似无所不能，实则外强中干的样子。发现丈夫婚内出轨以后，欧一美一次一次的退让，期待着丈夫的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无力改变后，便开始放纵自己。毕竟她也是个正常女人，她也有需求。许是真的为了击退寂寞，许是为了击败丈夫，欧一美换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结交了无数新欢，到后来甚至和丈夫签下了那纸堪称荒唐的协议。欧一美看着明航说，哼，怪没意思的，对吗？ 姐，我没结过婚，也不懂得婚姻，可我觉得你做的这一切和你想的背道而驰啊。他在外面找人，你也在外面找人，两个人还跟比赛似的。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倒也罢了，如今姐夫提出了离婚，不是很正常吗？你们的婚姻里早就没有感情了，这段婚姻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要是苦苦的纠结还死撑着，最后吃苦受罪的还不是你自己吗？你平时早跟我们说，做项目要懂得及时止损，方案黄了就是黄了，大不了推倒重来。这及时止损四个字放在感情上不也一样适用吗？ 哎呀，道理我都懂，无奈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就是我的劫，活该要受啊。不过呢，如果命运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那我大概还是会和他结婚的。我不后悔，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再也不会有了。所以说明航，你要是对海丽动了心，你就应该告诉他。 明航凝神，久久地沉默着。方志远收到法院的起诉书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 周宁静本来还想瞒着王秀芬和周宁海，可是卯城就这么大，周宁海马上就从同行那儿知道了堂妹要和堂妹夫起诉离婚的事。果然如周宁静所料， 这件事周宁海一旦知道，就等于王秀芬也知道了。王秀芬本来就猜了个七八分，只是不想捅破，如今坐实了，虽是意料之中，却还是心急如焚。这些日子他冷眼瞧着周宁静回家越来越晚，有几次他偷偷地躲在楼下等，见送女儿回来的是迈克。这个迈克在周宁静父亲去世后出现过，他去过追悼会，也曾来家中慰问过。当时王秀芬只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礼有节，外表谦和，对他的印象还不错。王秀芬还私下问过周宁静关于迈克的种种，纯属母女俩闲聊时的八卦。得知迈克未婚时，他甚至还在脑子里搜索着亲友们家中的未婚适龄女子。难道女儿决意要离婚和迈克有关？不不不不，肯定是自己误会了。王秀芬了解女儿，女儿是不会这样的。可是她真的了解女儿吗？不知怎么，王秀芬忽然联想到女儿手腕上多出来的那块名贵的手表，女儿只戴过一两次，可是手表上那圈碎钻璀璨夺目，她又怎么会视而不见呢？她问了一次，女儿只说是朋友搞来的 A 货。可是王秀芬也不是傻子呀，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见过世面的，怎么会分不清真假呢？王秀芬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却又不得不想。母亲和堂哥已经知道，周宁静反而释然起来，他们也劝，但是更知道周宁静的个性。周宁静离婚的决心比他当年要嫁给方志远更深。周宁海还好，他主张的一直是合则聚，不合则散，如果感情失和捆绑在一起，将会是更大的折磨，长痛不如短痛。王秀芬就不一样了，只是抱着周子暗暗垂泪。周宁静知道母亲担心着他和周子的未来，确切地说是他们三个人，王秀芬、周宁静和方周子的未来。只是未来，如果不离婚的话，恐怕也不能把未来寄托在方志远身上吧。周宁静的所有寄托和希望早就在方志远出轨之后一点点破灭了，只是一串肥皂泡。离婚对周宁静来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对方志远来说，除了直面，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他的律师告诉他，这场诉讼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胜算。公司这边两个大项目前后都遇到了些问题，各种棘手。方卷不是傻子，两个项目都是百成的父亲介绍的，如今他和百成已是陌生人般的存在了，百树林自然愤愤，暗中使绊儿也属正常。幸好叶峰聪慧，从旁协助，才不致出更大的乱子。损失无法避免，就当破财消灾了吧。从春天到冬天，不过大半年，方志远遭遇的一切，他的生活、家庭、事业，全都发生了巨变。他无力，他困顿，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等待一次浪潮，却不知道浪潮何时才能来。而所有这些的起源，不过是因为他想做自己，为自己活一把。他试图找回曾经的热血、青春、无畏，试图找回丢失已久的那一点半点的骄傲。 真傻呀。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少年，30岁之后才发现，他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他离不开婚姻、家庭、妻女，更离不开妻子精心为他营造的舒适区。当他茫茫回头，后悔不迭的时候，却发现妻子已将他隔离在舒适区的外面了。数年的婚姻，换来的一纸诉讼，这就是他们的结局。难道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结局了？ 某城新天地运营部例会，麦克正说着话呢，周宁静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助理小王斜眼一瞥，周宁静的本子上鬼画符斑，记着旁人看不懂的东西。其实周宁静自己也看不懂。小王刚来上班没多久，尽管这样，他还是从同事那里听到了不少运营部的八卦。比如眼前的海归总监迈克和美貌副总监周宁静之间，他们俩的种种暧昧。同事们说得绘声绘色，谈论着周宁静为了迈克在和丈夫闹离婚，谈论着迈克是如何独宠周宁静，一路扶持让他上位。茶水间的闲话时间，小王倒是没参与，但眼下他算是周宁静身边的人了，反被众人旁敲侧击，想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猛料。小王年纪虽小，却是个聪明的，哪会乱说呀？既是跟着副总监周宁静的，总监又青睐周宁静，那么对小王自己也全无坏处嘛。他们俩要真的像外边说的一样，那不是挺好的吗？果然，有一天麦克便找小王谈话，话虽不多，总结起来就是让小王好好的工作，多多的帮衬周宁静，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向麦克汇报。自此小王笃定了两位总监确实关系非比寻常，为此比以往更卖力更尽心。这些天周宁静的情绪不太好，小王全都看在眼里。这不，今天的例会再过一会儿就该周宁静发言了，只是看他那样神色恍惚，怕是什么都没准备。小王把事先准备好的各项数据递给了周宁静。周宁静瞥了小王一眼，没领他的情，自顾自地站了起来。让小王颇感意外，周宁静竟早就把数据烂熟于心了，正逐条展开分析。小王则舌，自知多事，便只低头。私事归私事，工作归工作，混迹职场多年，周宁静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开庭在即，固然周宁静有千万种情绪，或不舍，或不甘，可是他更明白，生活必须往前，向上，没有第二条路。如此这般，周宁静倒比以往更加奋进起来。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心民作词，王迪峰作曲，康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洼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知书， 知书，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麦克殷勤照旧，只是两个人极有默契地适当地保持着距离。比如每次加班，麦克都要送周宁静回家，周宁静会选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麦克呢也不是在地下车库等他，而是在对接，有时候也会去吃点夜宵，都是卯成一些犄角旮旯里的小吃店或者是夜排档，两个人对坐，大快朵颐着卯城最有名的卤猪蹄儿，倒也别有趣味。麦克见周宁静在自己的面前渐渐地卸下了心防，不免欣喜，只是现在周宁静还是有夫之妇，而自己呢偏偏对他又是很走心的。 周宁静同样矛盾，一面猜测麦克的心思，一面享受着这种小暧昧，两个人并无任何肢体接触，更像结识多年的老友，心照不宣却又浅尝辄止。开庭在即，周宁静已不做他想，只愿快点结束这一切。 陆泽熙和默默正式交往，陆泽熙做了无数的蠢事，比如在微博朋友圈各种秀恩爱，还买了情侣装强迫默默穿上，两个人穿着画了爱心的卫衣自拍，蠢萌蠢萌的，怎么看怎么好笑。这还不够，鲁德西更是带着默默把卯城游了个遍，城里城外漫山遍野，驱车到十几公里外看星星。在鲁德西的想象中，夜空下无人的山野里，唯有一辆车，两个人，默默肯定会害怕的，一害怕就往自己的怀里钻，然后哈哈，他终于可以在野外。当然了， 现实和陆泽西想象中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默默根本不怕，看着星星还一本正经地跟他谈起了天马星座，什么宇宙啊，外太空啊，黑洞啊。陆泽西忘记了两点，一，默默是个女汉子，二，默默是个博学的女汉子。不过最蠢的大概是陆泽西把他们的恋情告诉了老齐，老齐就差提刀来冒成了。要不是默默一副关你屁事的态度，这个老头真能把女儿给捆走。老齐没有忘了警告陆泽西善待默默，只有默默负他，他不能负默默。陆泽西的嘴上没说什么，心想默默这样的姑娘怕也只有他背负的命吧。要知道在过去的数段无疾而终的恋情里，陆泽西都是占主动权的，可这一次呢，彻底的反过来了。当陆泽西提出同居的想法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被默默给否决了。非但如此，默默还提出两人白天在西亚已经整天黏在一起了，晚上的话要尽量给彼此一点空间。陆泽西还怎么办呢？认命呗。方志远等人没少取笑陆泽西，尤其是他每天晚上拿着手机翘首期盼着默默约他的电话的时候，那个模样活生生一个独守空房的小媳妇。老爸喝了口酒说，要不怎么说一物降一物呢。这边刚放下了酒瓶的方志远说，什么一物降一物啊，这叫见人自有天收。毛俊端着碗米饭走进门来说，哎，我说你们这说什么呢？孕期的胡谷月只喜欢清淡，加上他最近主张缩减开支，一应饭菜都是清汤寡水的，毛俊哪吃得了这个呀？每到饭口就端着碗过来到陆泽西这边蹭饭。老爸说，哎呀，我们再说呀，老陆自打跟默默在一块儿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毛俊坐下夹了块红烧肉，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哎，不出三个月肯定打回原形去。方志远笑着说，三个月，老陆啊，除了跟林子轩，他那些女朋友有一个是超过三个月的吗？陆泽西强调说，你们几个蹭吃蹭喝的家伙呀，啊，尤其是志远和老八，啊，你们俩还蹭住，你们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我说了这回不一样。毛俊没搭理陆泽西，转对方志远说，哎呀，下礼拜就开庭了嘛，哎，你准备怎么样了？方志远苦笑着说，周宁海主张庭外和解，但周宁静不愿意。哎呀，我猜他是故意想让我难堪吧。真的，这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打过官司呢，这是第一个官司，既然是离婚。老爸说，你那律师怎么说呀？律师不是老陆给介绍的吗？大概都是朋友，他只劝我尽量的和解，其实呢，只要我同意离婚，根本就用不着打什么官司，直接协议离婚更省事。毛俊说，那你同意不就完了吗？方志远瞪了毛俊一眼，我要同意不就早离了吗？我就是不同意嘛。就算是离，不管怎么样，我总得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吧。孩子是我的，这周宁静要是再婚，我的宝贝儿不是要管别人叫爹了吗？要那个人对孩子好那是万幸，要是对孩子不好呢？啊，你没见那社会新闻吗？天天都有虐待孩子的后爸后妈呀。毛俊怪委屈地说，哎，你别那么激动，是不是？我就那么一说。 你争取抚养权不假，啊，也确实是应该争取。可是你得看看有没有胜算呢。陆慈熙放下了手机，插嘴说：“我那朋友都说了啊，争取抚养权不外乎几个条件啊，经济条件、收入稳定、住所稳定，这点啊，我敢选。志愿现在创业，收入能稳定吗？还有那房子是婚后财产，他和宁静一人一半的，最好的结果呢，是他也能分到一半。当然呢，也有可能这房子直接就判给了宁静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手里有志远出轨的证据啊。当初志远也是脑子让驴给踢了，写的什么悔过书啊。”老八补刀说：“自从拜城回了某城啊，哼，志远的脑子就让驴给踢了。”方志远愤愤地说：“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开始怼我了你们？”陆泽熙接着说：“你瞧，我们这不是给你在分析呢吗？俺听着啊，除了这个经济条件还有身体素质啊，这个嘛他们俩倒是都没问题。还有什么居住环境啊，父母的承诺呀，哎，这个就是说呀，有没有人帮你带孩子。”方志远说：“这没问题，我爸我妈愿意着呢。”“那宁静的妈不一直在帮你们带孩子吗？”“我估计到时候啊，法院也会考虑这一点的。现在啊，只有一招，叫做釜底抽薪了。”“啊，什么？不是，你倒说呀。”陆子熙坏笑地说：“有一点啊，假如你个人因为身体原因今后难以生育其他子女，那么你的胜算就比较大了。”方志远不解：“什么意思？”“还听不明白啊？”毛俊笑得饭都喷了：“老陆只想让你自宫呢。”方志远抄起了一个酒瓶子，做事就要打陆泽熙。陆泽熙躲开说：“哎，别闹，我正经跟你说，那个，你有什么正经话呀？啊，我说你们几个还是哥们儿吗？我这儿都要离婚了，你们嘴里还没句好话呀？”方志远放下了酒瓶子，气气然坐下了。陆泽熙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说：“其实啊，我那律师的朋友的话没错，啊，能协议离婚就协议离婚吧。我知道这放手心有多疼。”老爸插嘴说：“我也知道。你行了啊，你跟海丽离婚是你自己提的，没人逼你。”毛俊推了老爸一把：“就昨天啊，月月跟我吵架的时候还提你呢，他都说你活该，还捎带着骂了我一通，说我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呢。”老爸瞪着眼睛说：“滚。”陆泽熙继续说：“可是啊，志远，如果宁静已经下定决心了，即便你们勉强过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孩子，真的是为了孩子吗？还是因为你不甘心？还是因为你心里还有宁静啊？哎，我说，你把这些都想清楚了，再决定协议还是走诉讼吧。”方志远看了看陆泽熙，没有再说话。 话说这方志远的妹妹方青云，她和婆家闹了别扭，本想回老家散散心的，哪曾想一回到齐镇就被爹妈连番审讯，大有不说实话就撵他出门的意思。于大敏看着粗糙，却是个心思敏锐的人。哦，不过年不过节的，女儿回娘家来了，而且还是一个人回来了，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小夫妻嘛，除了吵架那还有别的？加上早前和亲家沟通过，双方达成一致，是要方青云抓紧时间生二胎的。亲家有着东北人的爽直，在电话里跟于大敏拍板 只要方青云愿意生二胎，他们家会为他创造一切条件，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克服。当然这后边是玩笑话，只是看方青云垂头丧气回家来的模样，于大敏的第六感告诉他这是有困难了。果不其然，跟亲家通了电话，那边扭扭捏捏，没了一贯的爽直。于大敏再三盘问，才知道女儿这是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投奔娘家来了，真相大白。于是审讯变成了教训，方青云不堪忍受，为今之计只有转移炮火，接着就说了什么哥哥住公司不回家，哥嫂失和之类的话。为了夸大，方青云甚至还告诉爹娘哥嫂马上就要离婚了。于大敏不屑，撸起袖子准备继续教育女儿。离婚不可能，他们结婚证户口本喏都在我这儿呢。方青云其实也不懂，只是信口胡诌。不可能，他们结婚证户口本喏都在我这儿呢。方青云其实也不懂，只是信口胡诌。妈，你傻呀，他们真要是离，这些东西那不能补办呢。于大敏是一刻都不能等了，抱着证件就要和方父去卯城。方青云见事情闹大了，想拦着却再也不能了，没办法，只好陪着他们到了卯城。方青云赶紧通知哥哥。 方志远说，方青云你有病啊，你回来玩无间道来了。 哎哥哥，我也不是，哎呀，反正你和嫂子又不是真的要离婚，他们来了看到你们俩好好的，自然就会回齐镇的。 方志远沉凝了一下，我跟他真的要离婚了。 啊？ 方青云自知闯下大祸，却已在高速服务区了，很难回头。方志远先是把他们接到公司，叶峰见方家来人自是殷勤，自作主张订了餐厅。他正屁颠屁颠的跑到方志远的办公室想要邀功，一进门就发现于大敏在那儿砸东西呢，方青云在哭，方父在骂，方志远在吼。哎呦，这一家子就跟一屋子神经病似的。叶峰约莫听出了大概以后，就带上了房门，顺便拉上小鱼，两个人离开了公司。 小鱼不解地说，疯子姐这怎么了？ 叶峰笑了笑，哎呀，第三次世界大战。 哎，我听着这动静挺大的，哎，不会出什么事吧？ 哎，你平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电视剧吗？ 什么？ 我猜呀，就跟那些电视剧里一样，方总要离婚，他父母不同意呗。 这方总自己的事儿啊，跟他父母有什么关系啊？ 那要真是能够这样，就不会有那些狗血剧了呀。小鱼我告诉你吧，这就是中国式离婚，中国式婚姻，中国式家庭。怎么说呢，他们总觉得婚姻是两家子人的事。 哦，那方总这婚不会离不成了吧？ 那谁知道啊。 小鱼一脸担忧地看着叶峰说，我还等着你上位呢。 该是我的总归跑不掉，不是我的抢求也没用。行了行，走吧，他们不吃饭了，咱们俩吃去。许是折腾累了，于大敏这才想起了要先了解清楚来龙去脉，方志远只好照实说了。儿子出轨在先，于大敏自知理亏，他虽然一直对儿媳妇周宁静有看法，但是他也明白，要是儿子离了婚，法院真的判下来，儿子是要净身出户的。即便是协议离婚，按照他们俩的协议，方志远的财产同样所剩无几，这个小算盘周宁静打得好着呢。 而且不管是哪种礼法，孩子的抚养权怕都是周宁静的。就这一点，于大敏就绝不能让他们俩离。走。于大敏挪动着肥胖的身躯走出门去。 方富不解地说，去哪儿啊？ 去找周宁静。 妈，算了算了，找他也没用。方志远讪讪地说。 于大敏气得直跺脚，不试试怎么知道啊？还有，等到了那边，都看我眼色行事。周宁静去上班了，孩子呢，在幼儿园，家里只有王秀芬一个人。这王秀芬开了门，看到风风火火的于大敏带着方富、方志远、方青云，一股子杀气扑面而来。王秀芬想关上门，但哪来得及呀？于大敏腿一横，直接就把门给卡死了。哎呀，志远，你们这是？王秀芬索性松开了门。 妈，是我妈，她说要过来，她。 跪下！于大敏吼了一嗓子，王秀芬惊得直往后退。于大敏摁住方志远的头，跪下！方志远差不多是被强行摁在地上的，脸上还分明有几丝悲壮。方青云突然很想笑，只是强忍着。于大敏横眼看了看方富。 方富走到了王秀芬的跟前，连忙说，青云伯，是我教唆无方，今天呢，我们把这志远带过来了，这要打要骂你就随便吧。 王秀芬还在哆嗦着，这是怎么说的呀？志远和宁静，他们俩的事儿啊，那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倒是也想管，但是我年纪大了，糊涂了，我怕是管不了了。 方富说：“青云伯，你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我们为人父母的，儿女的事怎么就不能管了？况且他们俩这是要离婚呢，这是多大的事情啊！”啊。于大敏咳嗽着，仿佛紧张地吸了吸鼻子。我的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 哎呀，行了行了，不会说话就闭嘴。于大敏一把推开方富，转过身对王秀芬说：“哎呀，错在志远身上啊。宁静想离婚，想怎么样，我都能够理解。可是老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还有一句，一夜夫妻百日恩呢。人总有犯浑的时候，这样不再犯，只要态度好，还是可以原谅的嘛，亲家母，对吧？”哎呀，我也是这么跟宁静说的，但是这孩子吧，哎呦，这样吧，亲家母。于大敏一把拉过了王秀芬的手，看着情同姐妹，亲家母，宁静这不是上班了吗？你呢，让他回来一趟，咱们一大家子坐下来好好的聊聊。你看啊，我今天把他们的结婚证什么的我都给带来了，你看这结婚证房产证是吧。于大敏回头看了看方青云，方青云打开了一个包裹着严严实实的布包，里面装着的可不就是方志远和周宁静的结婚证、户口本和房产证吗？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心明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